这就是最后一段。合上了日记，周围的气氛十分低沉。最后，韦檀开口：“ 其实，我的祖父当时就有严重的心脏病，也是战争后遗留下来的。但是，他却执意要去一次朝鲜，我们家里人都反对。毕竟我们知道，祖父这样的身体，一个人外出，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是怪事发生了，祖父开始变得年轻了。我们发现他貌似原本灰白的头发有些反黑，我们都很吃惊，感觉他仿佛变得比较有生机了。医生依然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我们却看着他一天天的年轻起来，仿佛他的岁数在倒退。” 白毅发出了一声哦的声音，好像想到了什么，但是他却没有说话。韦檀继续说下去：“ 后来祖父突然离家出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和一封遗嘱，上面写着财产的分配，另外就是说不用来找他了，他去寻找一位故人。他在信里说他可以找到那位故人。” 安宗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 那你怎么知道你祖父后来是怎么死的？”“ 因为我也梦到了昙花，那里有一个少年抱着一盆没有开的昙花，他告诉我，我的祖父一直在路上。” 韦檀的眼神显得十分悲哀。安宗和白毅对看了一眼，同样的，他们都发现这个韦檀还有话隐瞒着，不过人家不说，他们也不能硬问。白毅就问道：“ 难道说你要让我们让昙花在这种季节开放吗？” 韦檀眼神淡然地看着安宗：“ 我希望你们能达成我祖父的心愿，让他看见他要找的东西，也能让他放心的西归。” 又要干这种灵媒的活吗？反正这种事情多了，过程什么的白毅熟悉，安宗只是打下手的。但是祭天不一样，他一听眼睛瞪得和牛眼一样大。“ 怎么个帮法？要干什么？”“ 老白，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这个应该请的不是我们吧？”“ 我有一株昙花，是祖父生前最后种植的，但是昙花毕竟是昙花，不可能在乱草中生长，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着我祖父来到我指定的地方，只要让他看到就好了。”“ 问题是，你的祖父如果不和我们来呢？”“ 是啊，如果你祖父又是拼命的往前走怎么办？他现在就躺在那停尸房里，要不然你干脆把尸体搬走，然后把花放在一旁，他一诈尸，他一醒过来就可以看见了。”“ 你是要让我们做到让你祖父以为还是在那草堆里找到昙花的吧？”“ 嗯，没错，我希望你们引导我的祖父，只要看到花他就可以安息了。”“ 引导到哪里啊？这里啊？警察局？”“ 不，我希望我的祖父能够在路上找到这株昙花。” 韦檀看了看窗外，说完他指着办公室里一张交通地图上的一个地点：“ 就是那里，我要你们把我的祖父带到那里去。” 安宗连忙向白毅投去询问的目光，他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韦檀：“ 你那么做值得吗？” 韦檀淡淡地笑着，眼中没有丝毫的涟漪：“ 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昙花一现，只为委托。” 安宗到现在还没有听明白，不过既然白毅答应下来，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办事这小子都会考虑，更何况有些问题不是问了知道了就能解决得了的。随后韦檀向他们告别，说自己还有东西要准备，到了晚上他会再来见他们，那个时候希望他们能够领着他的祖父去看那株会在寒冷的初春开放的昙花。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最后都把目光投向白毅。白毅笑着说， 看我干嘛？ 他为什么确定我们能帮忙啊？他找我到底什么原因啊？ 季天这个时候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因为昨天夜里我看到你和维妥一起消失在黑夜之中，我就认为你也属于那种有特异功能的人。 安宗心里咒骂着，果然是这小子那么给说出去的，于是满头冷汗地说， 该不会你到处说我是这种人吧？ 季天笑得更加讨厌了。 没啊，我就告诉了我的几个同事和法医听了。 你们警察对这种事的看法还真是十分冷静啊，居然就那样让一具尸体走了那么多路，说出去都是中国版的 X 档案吧。 安宗也趁机嘲讽了一下季天，他自知理亏，干笑了两声，也去处理工作了。于是整个接待室只剩下他和白毅。安宗搔了搔头发问， 这回怎么干呢？ 白毅拿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不是很难，但是也有些麻烦，不过这次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不得了的东西啊，这个可能还真的是一种福分。 他说完这些没头没脑的话走出接待室。因为请了假，有了半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回到宿舍，白毅弄了一顿饭，吃完后他就说有事出门去了。安宗无聊地上网玩玩游戏，逛逛论坛什么的。虽然如此，但是脑子里还在一直想着晚上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毕竟当初和维妥交谈是认为他还是一个人，而如今他已经完全确定维妥就是一具怪异的尸体。 但是为什么尸体可以行动呢？他本应该白发苍苍的，但是现在却如此年轻，这种情况不得不说十分怪诞离谱。白毅有本事帮忙，那他又会怎么做呢？ 反正白毅的做法一向是什么都不告诉他，也不必白费口舌去问，到时候都会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仿佛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相处的默契。安宗不多问，白毅不多说，但是事情都在按照一种规律进展着。上网的时间过得很快，当白毅再踏进房间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安宗揉了揉眼睛，问他是不是时间到了，他摇着头说， 还没有，不过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去找季天帮忙。 一听又要去见那个有些神经毛病的警察，安宗心里就不舒服，便说道， 那你去找吧，我在这里等你消息。 白毅干脆坐在他旁边问，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这个老同学？ 谈不上喜欢，也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地道。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待不待见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白毅挑着眉毛看了看他之后就丢下一句话， 说话不老实，明明就是吃醋了嘛。 本来就有些窝火，安宗被他那么一说，突然更升起了一股无名的火气，嘴角抽搐道， 你说什么？ 他没有说话，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就在旁边翻了起来，翻了两页突然问道， 还记得我昨晚和你说的那个佛教典故吗？ 安宗本来就已经心情不对头，看到他又开始转移话题了，也就不高兴地低声回道， 记个屁，你压根就没告诉我。 白毅抬头看了他两眼，咳嗽了两声，掩饰着自己的尴尬说， 没说吗？好，估计是我昨晚太犯困了。其实这个故事的用意就在于瞬间绽放。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翻开一本书，指着那段故事说， 你看了就明白了，你能为一个人牺牲多少，而那个人会明白多少，这个都是天意。或许当他明白的时候，物飞人亦飞了。 哟呵，老白不简单呐，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是不是接下去你就该说说你某一段时间不堪回首的感情往事啊？ 白毅没有说话，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安宗想这次可能真的戳到人家痛处了，于是马上改口， 妈，这个嘛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故事吧，我是没有完全看下来的， 古文我不在行，不过有的时候既然付出了就别老想着收回去。哎呀，得了兄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段不快乐的往事就忘了吧。人呢得朝着前面看，